是歌声很嘹亮，纯真就是笑得很健康。当你觉得很受伤，想找个乡下避风港，我就在你的身旁，关心从来不打烊。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，